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傍晚西部北部雷阵雨，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上涨 0.37%， 成交量依旧低迷。中国对美国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关税。某创业板50 ETF 份额年内激增46倍。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晚上睡觉卡里的钱竟被转走，如何守护我们的财产安全。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平开，沪指早盘震荡整固，午后券商板块快速崛起，沪指小幅上扬，国产软件、5G 等科技股受到追捧，创业板持续高位运行，大涨 1%。 午间，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发布，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发生一起非洲猪瘟疫事件，受此消息刺激，午后动物疫苗概念板块和养鸡的板块都出现快速的拉升。今天沪市成交额1078亿元，依然比较低迷。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724.62点，上涨 0.37%， 深圳成指收于8501.39点，上涨 0.55%， 创业板指数收于1455.50点，上涨 1.11%。 从盘面上来看，高送转、动物疫苗、燃料乙醇、国产软件、网络安全、 5G、 芯片等概念股涨幅居前，煤炭、钢铁、水泥、种植业与林业、 ST 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你怎么来看今天大盘的走势？ 好的，大盘呢，我们做这样一个分析哈，就是说从循环周期来看，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一个这种分析方式，它有6个高点本波段。那么最近这一周的反弹呢，已经出现了第6个小高点。那么紧跟来说，它就应该有个回落，回落呢到今天实际上也到了循环周期的低点，有一个小幅的回落，它回落的幅度不是很大，这样就带来我们一种思考，就是说可能这个低点会错过一两天，因为它毕竟它没有明显的有一个回落。 那这样的话它的这种节点的这种转折点它就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 嗯， 所以我担心下周可能还会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有回调的可能性， 嗯， 这其二呢就是说这次的这种反弹也比较耐人寻味，因为前次我们谈到感觉市场后面推论哈是要先创新低然后反弹，那么结果周一的时候实际上就创了新低然后开始的反弹，但反弹过程中呢在周二的时候它表现出来就不是说很强势，因为周一呢是靠的保险和银行股，那么周二的时候呢热点一下就变成了医药股和消费股，那么这两个其实传统来说它不是一个进攻板块，这其二当时的成交量也没有明显的有一个放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当时判断这次的反弹呢可能力度就会小于预期，我们给客户还发了一个临时的通知，就是说认为周三可能开盘就要往下调，就周三呢确实开始出现调整，今天是对昨天调整进行一个反抽，我这么理解的。所以从这个整体的板块的运行结构和循环周期来说呢大盘还有一些担心，另外其他基本面方面呢基金现在目前的业绩公布跟大家对于市场的预期是比较接近的，就是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一个评分的话我们是一个中性的。另外呢资金面呢最近国债逆回购的资金稍微有点回弹，但是幅度也不是很大，所以资金面跟原先变化也不是很大， 嗯，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现在银行虽然有定向的放贷款，但是要防给中小企业特别是有些股权质押的企业得到资金还是很难的，所以这一点有一点隐忧跟以前没变啊。另外呢就是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呢这周我们也在紧密的观察有没有政策出来，但是现在为止哈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比如说对经济的一个某个行业的推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有利的这种具体的政策出来，所以这一块我觉得风险偏好还是比较放的比较低的。刚才提到一个信息也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创业板的 ETF 份额激增是吧， 这是我们今天的预告，后面会有资讯的介绍。 对，为什么激增是因为我讲讲背后的原因， 嗯， 是因为很多公募和私募不敢去买创业板的股票，只敢买创业板的 ETF， 嗯， 因为创业板的流动性实在很差，大家的风险偏好又比较偏低，所以这时候想做一些反弹呢就只敢去买 ETF， 就这个原因，嗯，所以这其实反映了市场的一个很谨慎的心态，它是机构的一个谨慎心态， 嗯， 对，所以这几块综合起来说我认为市场呢还没到一个这个持续的比如说有两周三周甚至四周的反弹的这种契机好像还没出来，还要观察一下等一等， 嗯，好，现在挑选个股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保险资金他们的这个买入特点，按照目前已经公布的年报来看啊，有统计按所属申万行业一级来看，险资重仓持有的141家公司当中啊，医药生物行业公司有20家，化工行业呢有18家，电子行业公司呢有14家，和前一个季度相比呢，第二季度保险资金增持大约是 6.35 亿股，增幅大约是在 3.93%、您怎么来看保险公司资金的这种投资风格？ 嗯，好的，每家投资风格其实对他们的考核的制度也有关系啊。公募对公募和对险资的考核是不一样的，公募是看跟指数的相对的涨跌幅，还有考虑行业的排名，排名最后25%的基金经理要转岗就做不了基金经理。那这个险资呢它的考核期呢就相对要长一点，以一年或者两年的考核，它的这种考核的这种评分我觉得相对还不有那么的就是说短线，它还是比较偏中长线的，所以保险资金它敢于在跌的当中对于有价值的标的敢于逆势的买，公募的话其实这样一种勇气它都比较少，因为考核更偏短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显著是看中了医药股的投资价值，我们也是高度认可在一个牛熊能够穿越这种周期的行业当中，首先是医药，然后是消费，然后是科技，所以刚才提到的其实就符合这三个板块。这三个板块的公司呢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现在是医药股跌到了一定的价值区间，但是呢现在是符合它的估值的，包括我们盯住的一些公司调研过的公司它跌到了我们认为合理估值的位置，但是大盘应该还有往下走的可能性， 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些股价压低到低于它的估值水准，比如说100分是一个合理估值，它可能会跌到80分，那么我们到80分的时候去买的话，80回到100的过程中就已经25%的一个收益了，所以这个收益对于我们做这个绝对收益的私募基金来说还是很看重的， 嗯， 所以可能还是情愿再等一等。但是，医药股的长线投资价值肯定是有的，因为就算是100，你价格没有变，但是呢，它的业绩在不断增长，而且有些优秀的公司它可能还有新药的研制，这样的话它本身用时间也能换来它的一个收益。是这样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这么做是科学的，但是呢我们出于这个考核的体系不一样，我们可能还会再等一等时机。 嗯，这有点像价值投资和应试教育啊，这个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分别，有一个是需要交卷的，有一个可能是长期来培养的啊。 是。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陆续发布的中报啊，那这段时间呢不断的有这个亮点，当然也有一些爆点传出啊，您认为有哪些看法？ 中报是这样，中报呢还是有一些亮点的，比如说在行业方面来说的话，应该是银行、钢铁、食品饮料，然后出现这种连续6个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呢，它占比比较高的。这里面的公司呢，是我也看了一下，一些优秀的公司呢，它的股价本身也不低，甚至它跌幅呢，因为它比较小嘛，别的整体的估值已经下降了，它还没降下来，所以它的相对吸引力它相对不是那么的大，比如钢铁行业就具备这个特点。银行呢是因为这个资管新规是跟着跌下来了，所以银行呢倒是具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 嗯， 因为现在毕竟是存量资金博弈，比涨高了的股票是没有资金敢去买的，而且涨高了之后会有这种冲动要去把它卖掉获利了结，所以的话银行呢可能在这板块当中更值得关注一些。食品饮料呢这波调整的幅度也不是很大，其实相对位置也有点高，所以从市场结构当中可能银行股更值得关注，还有保险股，其中还是有优秀的一些公司机构啊，能够金融机构吧哈、啊、能够指出他们的经营上的难点啊困境，能够走出好的一个成绩来。 嗯，好，非常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周再来。 好，谢谢你。好的，下周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新华社消息，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中方对美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于23号12点01分正式实施。美国继首轮针对进口自中国的34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第二轮160亿美元产品加征 25% 关税的决定于今天起正式生效。此前，超过90%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均表达了反对关税的立场。今年以来，几只主要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场内份额增长都超过了2倍，其中华安创业板50 ETF 增长46倍。数据显示，华安创业板50 ETF 场内流通份额从年初不到3亿份增长到如今的135亿份，直逼场内流通份额最多的权益类 ETF 华夏上证50 ETF。ETF 的投资者以机构为主，机构资金偏好逆势布局。事实上，今年市场上主要的权益类 ETF 规模逆势增长明显，权益类 ETF 今年总份额增长超过500亿份，增幅高达 70%， 场内流通份额翻倍的权益类 ETF 超过10只。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2号，在列入名胜概念股的226家公司中，73家发布了2018年半年报或业绩快报，其中57家归母净利润实现正增长，占比达到 78.08%。 从盈利规模来看，排名前十的依然是一些老将，其中中国平安净利润排名第一，贵州茅台排名第三，银行和地产股包揽其余8个席位。8月21号，中国平安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 580.95 亿元，同比增长 33.78%。 招商银行排名第二，居于业绩快报。报告期内，招行实现营收 1258.31亿元，同比增长 11.47%， 实现净利润447.56亿元，同比增长 14%。 截至6月末，不良贷款率达到 1.43%， 比上年末下降 0.18 个百分点。盈利规模排名第三的是贵州茅台，上半年实现营收333.97亿元，同比增长 38.06%， 实现净利润157.64亿元，同比增长 40.12%。 盈利增速方面，苏宁易购居首，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达到59.97亿元，同比暴增 19.57 倍。不过公司在中报中指出，如果不考虑出售阿里巴巴股份带来的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约是 3.96 亿元，同比也增长了 35.85%。 日前，中国平安高管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谈到投资理念时表示，挑选股票投资有两大原则，第一个是集中投资，在挑选股票标的时，考虑公司本身是否属于龙头企业，考虑该公司的战略发展、执行团队以及财务状况。第二个准则是留意高分红的股票，因为对于保险资金投资而言，股票分红影响当期利润。常年业绩保持 40% 增速的老板电器昨天晚间发布了半年报，在今天开盘之后，市场依然是用脚投票，今天股价下挫 6.89%。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公司股价从历史高点持续下跌，对比年初至今，股价跌幅已经将近 60%， 市值蒸发已经近300亿元。欧派家居发布上半年的年报，那么他们实现的营业收入达到 48.45 亿元，同比增长 25.05%， 净利润 5.50 亿元，同比增长 32.8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财富安全的话题啊。首先由一个案例说起，有一位先生，他在家里睡觉，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手机没丢，钱包没丢，银行卡也没有丢，怎么一觉醒来手机里出现了很多的验证码，同时他银行卡里的钱也没有了。那根据来自广州警方的消息啊，最近呢，他们接到了一系列蹊跷的案件的报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我们应该如何来防范。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一位是来自360的手机卫士安全专家葛健。葛健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北京移动网络与信息安全中心的范楠。范楠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首先我们还是请葛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说这手机在我身边是吧，钱包也在我的身边，银行卡也在我的手里，为什么睡觉的时候会收到很多短信是吧，第二天钱又没了，这个骗子也好，或者说这犯罪分子也好啊，他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链条次序把这个钱从这个主人的手里转走的。 这个事发是在7月30号嘛，然后我们当时看到他的案件介绍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征，就是说他在这夜里的时候收到了，短时间内收到了大量的这个验证码短信，应该是有大概100多条。因为从他这个行为来看的话，一般是这种就是账户被盗的话，可能会是就是说他比如说访问了交易网址，或者有木马，或者是这种他的这个信息收到的信息 被人去可以通过这种共享的方式获取到。那根据他这个反馈来说的话，他没有访问过网站，因为他在夜里他是睡觉的时候，并且呢他也没有下载安装一些任何软件，他就是收到这些短信这个验证码。所以呢我们就分析他可能是从某一些途径上，可能是比如他账户共享啊，你收到的短信我在某个地方我也能看到。我们因为他使的是苹果手机嘛，我们通过这些对他的这个苹果账户的分析来说的话，他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呢就当时定位可能是这种就是被 GSM 这种短信嗅探加这种劫持的技术获取到他的这个短信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主题呢也是刚才葛健说到这个技术叫 GSM 劫持以及短信嗅探。我们先把这个技术放在一边啊，那就算是我拥有的这个技术能够获取到，即使我没在这个事主身边哈，我也能够获取到他手机里所接受的验证码。那后续的钱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是这样，就是说他利用这个验证码是做什么的？因为我们知道验证码的话，其实是我们现在用于移动就是一些账户身份验证的一个最后一道标识了。 嗯， 我们进行交易、进行账户登录的话，都是需要短信验证码的。 是。 那他拿到这个短信验证码呢，就可以完成这个最后这一步的认证。 嗯。 同时呢，他会通过一些渠道来获取到这个用户相关的这些身份信息，比如说他的银行卡号、他的手机号、他的这个身份证号。那他通过这个的话，我就可以通过手机号去登录这个他的比如第三方账户像他这收到短信，比如京东账户、支付宝账户这些，我就可以去登录。那我登录的时候，我比如我不知道密码，我可以去忘记，我可以去修改。 对， 那我就收到了验证码。哎，收到验证码之后，这个短信我知道了，那我就可以登录到他的账户。那同时呢，我要去进行交易，或者我开通新的一些支付，那这里边的话也会涉及验证码，因为我要去开通交易的话，我可能需要绑定银行卡。那银行卡的话，它这里有，对吧？我绑定的时候，我会收到验证码。那我知道之后，我成功绑定了。那我去开通一个快捷支付，或者开通一些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小额贷款，那我也需要这个验证码的验证。那我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知道。所以说，它在这里的话，它只要是能获取到它的验证码，结合它能获取到的这些个人身份信息的话，它就可以在它的账户里边进行任意的一些交易。 嗯 啊，把他的账户给轻易把钱给洗走。 哦 啊， 但是有人会提出来一个问题，说我的银行卡本身还有一个交易密码呢。 对， 那这个密码别人都不知道。 嗯， 即使他获取了我的验证码， 嗯， 短信验证码，获取到了我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等信息，他不知道这个交易密码，他也能把钱转走吗？ 嗯，是这样的，他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里都通过的都是一些第三方支付，我们只要知道他的这些身份证号，还有银行卡号，以及就是说他的这个你修改时候的这个验证码，啊，就可以去进行，比如说我是去修改，因为我要开通，我可以去申开通一个交易的一个支付的渠道，比如说开通快捷支付。那我开通的时候，我就会收到这个短信验证码， 嗯， 啊，我只要输入之后确认了，我就已经。 开通快捷支付不需要银行密码吗？ 这个跟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在这个平台上，我相当于我是在这个快捷支付的这个就是第三方平台上是这样做的。 嗯， 或者呢，我在这里的话，我去修改它的支付验证码，这个支付验证码是在它的平台上去做这个修改的。 嗯， 所以我这个修改的话，我也是只需要就是说把我修改时候收到这个验证码，我拿到，然后我去修改。就可以了。剩下的这些银行卡这些信息的话，我都不用去操心，我只要去从我的这个获取到的灰产信息里边，我就能知道他这个人他手机号是什么，他银行卡预留的手机号是什么，这些我都可以知道。 嗯啊，就换句话说，如果这些犯罪分子他知道他个人信息足够多的话， 对， 再加上某一些支付平台，他又设置了这样一些所谓的快捷支付，不需要所谓的银行卡密码的话， 嗯， 钱照样能够被转走。 嗯，因为他的支付密码的话是他自己在这个平台上去设置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上某一个新绑定一个卡，我去交易的时候，我肯定会自己再设置一个交易验证码。 嗯， 这个交易验证码和你从银行里边说卡里直接去设置 那是两回事儿， 是两回事儿。对， 但是钱照样能够被转走。 对，所以因为他在这里，只要他在这个平台上，我把这个银行卡的这个支付交易验证码给设定的时候，我能给修改了，或者我能重新绑定的话，我能自己输入，那我就可以完成其他的这种持续的交易了。 对， 嗯，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听起来稍微有点绕哈， 嗯 啊，我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些平台，它不需要你输入你在银行预留的那个银行卡的密码，它照样，它可以让你消费。嗯啊，可以让你的钱从你的卡里到别的地方购买商品也好，或者是进行某些交易也好啊等等。这是某些平台他们和银行之间 达成了某种协议，是吧？银行才允许钱划走嘛，哈。那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能看出来，这种方式未来有没有改进，是吧？或者说这种方式有没有因为这种事件的出现要进行更高级别的这种安全加固？ 嗯， 一会儿我们要探讨一下哈。 对， 好，那这个逻辑我们算是说清楚了啊。 嗯，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技术了哈。我们刚才所说的一系列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面，就是这些犯罪嫌疑人他能够通过某种技术啊获取到你手机所收到的这个验证码。那这就谈到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叫做 GSM 劫持和短信嗅探技术啊。首先说一下这个 GSM 劫持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啊，针对这次短信监听啊，应该来讲，其实这个有很多新闻里也叫劫持啊，也叫这个可能就是监听，这个说法是不太一样的啊。 嗯， 就是针对这种导致这个就是获取到用户的短信之后导致用户财产损失的情况， 嗯， 我们其实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了相关的部门进行分析。那么这个被不法分子获取的这个情况确实是跟这个2G 手机，跟用户使用 2G 手机是有关系的。 跟 2G 手机有关系？ 对对对，是这样。 2G 手机和网络使用的这个协议，也就是 GSM 这种协议， 嗯， 是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也叫那个 ETSI， 它制定了一种数字通信，这个数字移动通信的标准，最早是在上世纪90年代就投入了应用。 就换句话说，那会儿我们用大哥大，后来不用大哥大了，改模，就从模拟改数字了，也就是说那个数字指的就是现在所说的 GSM 技术。 对，最早就是 GSM 技术， 当时是很时髦的。 对的对的，这是一种二代，就是移动通信的技术。 嗯 啊，但是目前来看啊，就是因为这种技术确实也是比较老旧的一种协议了啊，所以它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 嗯， 比如说一些不安全的传输。 嗯， 再比如说就是这个单向健全，所谓这个单向健全，实际上就是网络对于终端的真实性进行验证，但是呢，终端不验证网络的真实性，导致呢不法分子啊就可以利用一些设备，然后也就是伪基站，假扮成这个运营商的网络，与用户的手机进行通信，从而获取到用户信息。 哦，这块我们得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虽然我们这节目叫财富大搜索，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安全方面的内容啊。刚才我特别留意到范南谈到的一个这个词啊，叫做老旧的技术啊。它曾经领先过，但是现在它已经有点落实了，因为现在有 3G 啊，有 4G 啊，很快就有 5G 了哈。 是这样 啊，它这个老旧体现在就是它是一种单向的功能， 是他们这个网络和这个手机之间要进行一个这个所谓的叫健全，实际上就是一个安全的认证。 嗯 啊，也就是说那个 2G 网络或者说是 2G 这种协议，它这种认证是一个单向的 啊。何为单向呢？ 和单向意思就是说这个网络是要验证这个终端的真实性， 验证 手 机的真实性，就是这是这个号码吗？是不是？ 对， 这是13几的号码吗？是吧？ 对。但是呢，就是手机它不会去看这个它所接入这个网络是不是真实的。 哦。 啊，这个其实举个例子，就是现在不是也有一些假的这个，比如 ATM 设备，就是银行这种取款机这种设备。 嗯。 然后其实用户如果输入了这个银行账户或者密码，其实它这个信息也会被获取。 嗯。 其实跟这个就是比较像。就是这种假的取款机，实际上来讲，就是类比来讲，就是我们这个不法分子在使用这个伪基站设备啊，就是一个假的网络。 哦，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网络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它能够识别出这个号码来，识别出我们每一个手机来，但是呢，手机是识别出是什么样的网络在跟他联系，是吧？ 对，他不知道是否真实的。 我可以搭建一个网络， 没错 吧？我也可以搭建一个 GSM 的网络， 对， 放在这个小区域里面，这就是伪基站的比较专业的表述，是吧？ 啊，没错，没错。 嗯，好，所以这就谈到了 GSM 劫持技术，也就是这个意思哈。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伪基站，如果说搭建在我们的身边的话哈，它能够获取我们用户哪些信息，如果这些信息被不法分子获取又有哪些风险，另外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些避免的方法，稍后见。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 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傍晚西部北部雷阵雨，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账户安全的问题哈。现在大家都有手机，有的手机呢也都和自己的银行卡呀，和一些购物的网站，包括一些消费支付的网站相关联。所以说我们今天内容希望大家呢能够转告给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哈，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因为呢在这个广州等地已经发生这样的一些案例哈，就是用户使用自己的 2G 手机啊，然后呢信息被泄露之后，在不法分子使用伪基站的情况下，自己的这个银行卡的一些资金被盗。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360手机卫士的安全专家葛健。葛健你好。 嗯，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移动网络信息安全中心的范南。范南你好。 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伪基站哈，它能够就是说发信息啊，它能够识别出在这个范围内的手机，是不是？我们也经常接到垃圾信息，这是伪基站发的，我们不理不就完了吗？但是在上半段我们谈到就是还有一种技术，就是伪基站给我们发的信息也好，或者是别人给我们发的信息也好，它能够收到，是吧？那么也就是说用户手里的那些验证码能够被一些不法分子所获取，这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呢？也和刚才谈到的这个落伍的2G有关吗？这个跟您说， 他这个是这样，其实就是相当于他是这种攻击的话，他就是他这些行为其实都为了获取这个验证码。在我们的分析里边，就是说给他分那么几级吧。一个就是说，相当于就是像我们知道这个伪基站这种发送伪基站短信的这种，是属于就是相当于零级的。在这个最低端的情况下的话，我通过发送伪基站，然后呢， 通过发短信， 对，通过伪基站发送短信的话，可能发送一些带有这个调用网址啊，然后获取到你这些通过你访问网站呀、下载木马啊，获取到你这验证码啊，这是这个零级的，比较初级的。 就是、他给你发一个垃圾短信，如果你点了， 对， 就相当于你手机会植入一个密码， 是需要你主动来去访问的， 要点。 哎，然后呢，现在呢，这个之前的话一直都属于零级状态，然后呢，慢慢的话有这个一级状态是什么？就是说短信监听，就 GSM 这个短信嗅探，短信嗅探它是作为什么呢？它就是说我能知道，或者说就是说我能看到你这个收到这些短信到底是什么内容， 能看到了， 就是说因为它肯定它是能看到的，就是说它能知道你这个短信是什么内容，但是有一点它不知道你的手机号，也相当于就是说我在这范围内我知道很多短信，但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个手机号接的短信。再高一级呢，就是说我就是相当于这个中间人攻击了，就 GSM 这个嗅探，就是它就是说我的这个技术就是为了说让你加入到我的这个伪基站里边，然后呢我呢通过我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手机模仿出你的手机的这个身份，然后同时呢我用我这个攻击型的手机呢我加入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正常的网络里边，那他网络一看啊，我这是正常的，那我就接通了，但是其实接通的是我攻击的这个手机，就我用来做攻击的这手机，那我用攻击的手机呢，我就是在我另一个方法呢，就下一步呢就需要就是说我去比如拨打一个电话给我的，比如说给我身边的能看到的这个手机里边拨一电话，我能知道哎这个来电是什么手机号了。对吧？ 相当于啊，伪基站啊， 复制了一个手机， 复制了一张银行卡，是吧？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银行卡的账号，我在一个 ATM 机上呢，我给转个账， 对， 就可以了。 对， 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 对 吧？ 对，我相当于因为你的设备还是在事主那儿嘛，然后呢，我就需要把我的这个在我这儿的设备复制出你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我去联网，联网之后呢，我再进行拨打电话，然后呢，我就能知道我这身边这个接到的这个电话号码是什么，这样的话我能对上了，我能知道这个短信是哪个手机号收到的啊。现在因为现在呢已经是这种技术呢已经非常成熟了啊，这种技术其实在2016年的话就我们已经发现就可能会有这种 情况出现了、啊，然后呢，随着现在就这么多年的变化的话，它的这已经形成一套就是非常自动化这种设备了。 好、换句话说啊，在2G 的网络的这个基础下，你的手机如果是2G 手机，是吧？另外呢，骗子呢在你这个住的附近啊，又使用了伪基站的话，那么完全它可以获取你的手机号码以及你手机里所接到的验证短信。 对，因为短信它没有加密。 后续我们他在操作我们上半段所谈到那一系列的这个步骤的话，那用户的资金安全就有可能受到极大的威胁， 对 吧？ 相当于我们现在掌握的就是用户自己。 好，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里面和 2G 的这个网络有非常强的关系哈。那现在我们都在用 4G 的网络 ，2G 网络也有一些消费者还在使用啊。如果说不用 2G 了，我们改用 4G 了，这种情况还会发生吗？ 是这样的啊，主持人，那个现在 4G 的这个协议啊，主要的是这个 TD-LTE 还有这个 FDD-LTE 啊，这两种。手机和网络确实已经改成了这个双向健全，并且进行了完整性保护。与 2G 网络或者说 2G 这个协议的这个单向健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 4G 网络基本上是不存在短信监听这个问题。但是 4G 手机本身它是支持2-3G 还有 4G 网络的。所以说不法分子其实还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比如说 4G 网络这个频段做一些干扰，然后就可以迫使 4G 手机的用户回落到 2G 网络上。这样的话其实就还可以继续利用 2G 网络这个协议的问题进行短信监听。 明白。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网络就是 4G 网络的话，以目前的这种技术它是攻不破的， 还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即使用的是 4G 手机，但是 4G 手机同时它也能够用 3G 的网络，也可以用 2G 的网络，对吧？ 对的。 所以刚才范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不法分子他攻击这个 4G 和 3G 的网络在这个局域啊局部区域让你的手机收不到这个 4G 和 3G 的信号的话，手机会转而搜索 2G 的信号，那么继而这个伪基站再一架起来的话，刚才所说的那些情况还是会发生， 是 在技术上还是会发生的，是吧？ 没错。 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再回到刚才这个案例啊，就是这个作案的行为大部分发生在晚间啊，这又是为什么？另外是不是有特定的这个针对人群和对象呢？为什么这样的案例好像以前听到的不是很多？ 是这样，首先在晚上的话是因为就是说他这种盗号或者盗刷这种行为，在晚间的话因为人都睡觉了嘛，不容易被发现。通过以往的这种诈骗行为来看的话，一般他在盗刷你这个账号之前都会做一些这种隐蔽性的操作。要不就是发一堆垃圾信息，像我们说的短信轰炸里边他可能有这种这个浑水摸鱼的，他可能有真实的一些验证码在里边，让你不容易发觉。或者呢通过这种呼死你啊，让你的手机短时间之内关机了，然后他就会进行其他的诈骗行为，他去盗你号。然后呢这种晚上呢就是说明其实起到也是一个作用，就是我现在要盗刷你的号了，我不能让你短时间之内发现，你不能去这个冻结银行卡啊，不能去把你密码修改，我这短时间之内然后大量的这种操作，然后把你的这些银行卡能洗的都基本给洗清楚了。 这就是偷袭的意思是吧？ 对对，一般都在晚上嘛，是这种。然后就是说人群的话，其实从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他要是去做这种特定人群去做的话，其实他成本非常高的。 他不会特意针对张三和李四。 对，因为你这种技术的话，其实你是范围性攻击。你要是特定人群的话，说明就是我已经知道你这些情况了，我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攻击你，比如说我去冒充进行打电话呀。对吧，冒充这些其他的身份，然后去让你去给我主动转账啊，编一个剧本啊，这是我们之前老见到的，就是啊诈骗的方式，或者我直接给你发个密那个木马呀，这些来诱使你去点击然后去盗你号，这些是特定身份我可以做到的。那像他这种的话，他是完全是属于这种就是无差别攻击，就是我在范围之内啊，半径多少米几百米内，我去看我能收集到哪些手机号，然后我再去通过这手机号进行筛选 啊，相当于把这些人的这种跟我这里现有的这些数据库去进行比对。 数据库什么数据库？ 相当于就是说他们的一个灰产的一个库吧，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个人的泄露的隐私啊、信息啊，在这里边啊，我去看看哪些这个人的信息是比较完整的，可利用性价值比较高的。 换句话说，就是这些犯罪嫌疑人，他可能自己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这里面呢有他从各种 渠道过来的、 搜集过来的个人隐私信息， 对， 包括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等， 对 对 对，对。 那么在局部，好比在这个小区，他再用刚才所谈到的这两个技术啊、去攻击这些用户， 对。 然后搜集来的验证码和以及这个手机号和他刚才的那个数据库进行比对， 对， 如果能有重合的话， 对， 他再实施下一步的这个。 对，比如说这个手机号对应的哪个银行卡号啊，然后这个银行卡是通过哪个身份证号开的呀，哎，他都能从他这个数据库里知道，然后呢，他就去哎进行这种登录操作呀、修改密码的操作呀，然后进行盗刷啊。 应该从目前公开的报道，包括警方的通报来看， 技术，比如伪基站发送啊， 个人隐私。啊，其实主要就是包括像银行账号、身份证号，刚才这个葛健其实也都说过。 好，那 2G 网络不能再修改，让它更安全吗？ 2G 网络这个其实，因为它确实也是一个几十年的一种这个协议了。其实这些设备其实里边也都是也很多年了。其实如果要进行这个修改，其实我们这边可能来讲也会有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当然这些工作基本都是应该是由这个可能一些国家的政策，包括一些那个可能像我们集团公司，他们会进行通盘的考虑啊，这样才能是需要这个平滑的来做这个网络的演进，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好。所以这也是技术发展所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啊。从消费者防范的角度啊，我也想请教葛健几个问题。如果我把手机关机啊，晚上睡觉我关机，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呢？ 就没问题。这个通过这个劫持来说的话，你只要关机或者你调了这个飞行模式的话，这个一般是可以保证你不会被这种技术给劫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进行通讯了嘛。你关机了之后，它就是你也不接收短信了，然后呢，你也这没法打电话了，那他这种技术监听的话，就没法听到你这些信息了。 这我和这个网断开了，是吧？ 对对对，开通飞行模式相当于就是说我可以连 WiFi。我比如说我通过其他的方式，我还跟人去进行消息来往。但是呢，我不进行这种那个通信，利用这个通信通道这块来进行 电信网络。 对对，电信网络，然后进行通信 就没有问题。 对对、 还有什么可以避免的吗？ 还有就是刚才他说的这个开通这个 VOLTE 吧 ，VOLTE 这个 VOLTE 对对，也是避免这个 稍微专业一点， 对，也是避免就是说他在 2G 通道进行这个，因为咱们现在就是说短信通话呀，然后和短信都是 2G 嘛，然后他要开通这个的话，相当于就是说把他这一部分给规避了，就我通过更高的这种协议方式的话，然后就是可以避免他这种技术来把我的这个信息给获取到、对。 那开通这个的话，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语音通话呢？都通过数据 吗？其实没有变化，对，其实方式上没有变化，对吧？ 对，它就通过数据的这个网络来承载了语音这种业务。对，实际上还是使用的 4G。 你给谁打都是可以的，是吧？ 对对对。 那只不过就是得走流量了，是吗？ 是的，啊 ，VoLTE 业务，但是这个它是按这个语音来计费的。 对， 按语音通话时长来计费， 没错。 哎，这个倒是一个还比较不错的方式哈。 对， 叫做 VO。 LTE 是 吧？ 我们称呼叫 VoLTE。 VoLTE 对， 是。葛健，你开通了吗？ 我这好还没有。 好，那我想 支持我们业务。 好， 我想你肯定有更高的防范，是吧？ 因为 刚才你谈到的一个数据库的问题啊，就是个人隐私问题，我觉得，这块其实也是个大问题。就是如果说没有堵住个人信息泄露的这个口子的话，那这犯罪分子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那个操作的。 对对，因为其实通过我们对这些诈骗的分析来说啊，就是说现在利用个人隐私泄露啊，它是一个已经形成一个就是说在诈骗里边的话一个主要链条了。它通过这个我获取了你这些信息之后，我进行什么方式的诈骗是有多个途径的，多个方式的。像咱们现在说的这个 GSM 劫持啊，这是只是途径之一。啊，就像刚才说的，我不通过这个技术，我通过别的技术，我只要获取到你足够多的个人信息，对吧？我甚至我可以编一个剧本，我多个人扮演不同身份，我来跟你联系，来骗你，啊，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我来让你觉得我就是一个 官方的一个人， 公检法呀、啊， 对、 啊，学校的老师啊， 对， 医院的大夫都可以的， 对，或者发个短信，对吧？我的手，我这个，比如说我现在换手机号了，你给我就是从这个手机号 的这个信息转到你那儿， 对、啊，或者是我现在要交学费，对吧？我手机掉水里了，现在你赶紧给我交啊，联系这个号，都可以的。所以就是说，他是会利用，但是他的前提都是说利用个人隐私泄露， 嗯 啊，我获取到这些信息之后，我编不同的剧本，不同的场景。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其实需要就是在我们现阶段的话，在我们自身能做到的话，就是说把这些一些泄露啊，包括这些账号的这个这个密码的这个复杂程度啊提升上去，然后并且设置就是说不同的账号用途的话要设置不同的密码，对吧？我要进行交易的话，那我进行一个密码，我要进行其他的这些访问或者是进行尝试性的这种访问，我设置这个账号的话，我是另外的这密码，要做出分层来啊，这样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安全性给提升。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咱们以后再上网的话，只要输入一个手机验证码就能够进行跟钱有关的业务的话， 嗯 啊，不管是你去借钱啊， 嗯， 或者说什么信用贷啊， 嗯，对 啊，或者是转账啊这种啊，我觉得大家都得留意。 对，因为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身份验证的问题， 嗯， 现在很多就是互联网厂商就是说做这个，尤其是应用啊，就是说主要指应用里边，它不管是交易啊还是账号验证的话，都是靠一个验证码， 都是靠短信验证码。 对，然后现在其实就是一方面它方便。它的确 是方 便， 这也是移动支付所带来的一个 对，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它一般登录的时候，比如就拿登录来说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靠账号、 嗯、 邮箱、密码，一个就是靠你这个手机号和接收验证码，这是一种，这是两种方式。但是你在交易的时候，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发现，就是有些这种应用的话，它可能会用到一些双重验证，比如说跟你的设备绑定，常用设备，我使用这手机号，但是我使用这个手机设备，我在另一个手机设备登录的话，那我这块就会收到一个提示， 就你有两部手机的话，老手机就会收到提示， 或者其他人，比如说他要劫持我这个的话，他要在他 另外一个手机上进行操作， 对，那我这块我就能收到提示、 哦、 啊。我要是我要去赶紧，如果一旦不是我自己操作，那我就会去做这种防范，对吧？ 嗯、 这其实是跟设备绑定的。那还有就是说，我除了在这种验证码同时的话，我还进行一些，比如说一些生物指纹验证啊。比如说我的这个 人脸识别呀、啊， 人脸识别、指纹， 嗯、 或者是它就相当于就是生物特征，对吧？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通过语音电话拨打、 嗯、 啊，我拨打到你这里之后，然后你接听，然后听到我之后你自己输入，这个的话就可以避免它这个情况出现、 嗯、 啊。所以说的话，就是在应用上来说的话，一定要避免这种单纯的靠手机验证码、这短信验证码、 嗯、 因为其实我们来分析的话，其实就是说你靠短信验证码，其实你验证半天验证是这个手机号， 不是你人， 不是我人，我这个手机号就相当于就是说我这个手机现在是我使， 它是假设你拿着呢， 人家捡到了，然后人家使他也可以看到，对吧、 嗯、 相当于他是对这个，他相当于他是对手机号来验证，而不是对我这个人。 对， 对，所以说他这里他的缺陷是在这里。 再说呢，就是我拿了你的手机，原来我不知道你其他的信息，我也使不了，我看到这验证码我也使不了。 对。 但是现在呢，比如说我知道你很多隐私信息了。 对。 那我只要你这个验证码我就可以。所以它这个里面呢，验证码是一个前提，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信息泄露， 对， 这是一个前提。以及呢，就是这个这些网站也好，这些平台也好，设置的这个交易规则， 嗯， 也是一个前提。 对。 但这个交易规则使得啊，你只要通过验证码就能够进行这个钱方面的这种业务的话啊，那么自然会带来这种隐患啊。 对，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啊齐心协力把这个安全级别再啊提高一个层次啊。当然自己呢也要做好这方面的防范的工作哈、啊。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想问两位哈、啊、个人在这个信息安全方面有什么样的小习惯啊？首先问问范南吧。啊，你也是做这工作的是吧？ 对， 你个人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实际上是这样啊，其实，我因为是作为运营商的员工啊， 嗯， 虽然我在做这个安全工作，但是呢，我其实还是挺依赖我们运营商的这些业务的。比方说，其实我们在营业厅其实提供了一种叫做“守望者”终端安全工具箱。 什么？ 叫做“守望者”终端安全的工具箱？ 嗯， 其实它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对咱们手机的操作系统和安装的应用， 然后进行安全检测，避免一些恶意软件来盗取我们的个人信息。实际上我其实有时候就路过营业厅啊，我就去把这个我手机接上，看一下我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恶意的这种软件、 哦、可以查一下是吧。 对对对，其实还有我们一些那个运营商也提供了一些业务啊。 你说的这个倒让我想到了，就是工信部啊、嗯、他们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某些网站有这种恶意盗取用户信息的这个行为，那这些网站啊，或者说这些软件就要给它封掉。 另外呢，其实北京移动还提供了一些这个业务啊，就是信息安全方面的业务，比如说来电卫士，就是用户开通了这个业务之后，就可以明显的来减少骚扰电话的这个数量。啊，其实包括一些这个互撕你的防护，这个其实我们公司都是提供了一些免费的这种。 是免费的是吧？ 对 对, 对， 是公益的是吧？我还以为你要打广告呢，但这个是个公益广告也挺好的。 对对， 开通这种业务，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骚扰电话，是吧？ 对对对， 可见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这块主要就是一些习惯吧，就是说像我的话，一般，比如说你用来交易的银行卡里边的话，保持这个钱不要太多，因为就算你这个卡被盗刷的话，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钱去做。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第三方支付或者一些小额贷，它开通也非常方便，也是通过一个短信就可以搞定的。所以说它这里的话就 相当于从他那借钱。 对，借钱，你还欠人钱，然后钱还被盗走了几万块钱、嗯、这种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个一个专门的用来支付的卡里边的话不留太多的钱是一种方式。 不要借钱 啊。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一些就是绑定的这些邮箱啊，跟交易相关的这个账号的话，设置那个邮箱的话轻易不在外边使的。啊，都是自己，都是访问别的网站的话，我都是用别的邮箱 啊。就是如果跟交易有关的一些邮箱是， 对 绝对不会用来注册到别的平台上 的。对对对对、嗯，这个的话是这一点，因为像银行啊，像支付相关的，其实他们的安全风控这块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 嗯， 但是别的网站的话，我觉得就是就尤其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乱的网站的话，就不一定了。 嗯 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是可能觉得什么事情都是特别容易相信，人家跟你说这件事情我就相信你，然后我去进入到你的圈套里边，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不管接收到信息打上电话跟你说这些东西再进行一些验证， 嗯， 对吧。你比如说你说接到一个客服电话，那我现在我把这事儿挂了之后，我再去拨打这个官方的客服电话之后，我再验证一下我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就可以知道他要是骗子的话你一打电话就知道，对吧。或者说有些时候诈骗分子的话会故意给你设置一个孤立的一个环境，不让你跟外界联系。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这是当局者迷，你把这个电话撂了之后，你去跟身边的人再合计一下这个事儿，或者是可能你过一阵你会觉得诶这事儿不合逻辑啊，对吧，你就会发现这里有问题。所以这一旦接到这些电话或收到这种短信的时候，一定不要轻易的相信对方，要去二次核实。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手机啊电脑上装一些这种安全的设备。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啊。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件的源头呢是有多方面的，一个是个人信息泄露，再有就是目前 2G 通信技术的弊端，以及不法分子利用伪基站技术进行操作。根据我们的了解，我国的相关政府部门以及电信运营商一直在打击治理伪基站。2018年第二季度，全国共查获伪基站违法犯罪案件120起，缴获伪基站设备116套，案件数环比增长 42.9%， 看来这方面的工作依然不能够松懈。此外，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也有几点需要提示。第一个，我们用来做网上交易和支付的银行卡的钱不能太多，如果你还有其他大量的资金，一定不要频繁的用来做网络支付和交易。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做网上交易的时候，特别是通过网银做交易的时候呢，也要提前把我们的这个电脑也好，或者是手机也好的安全级别啊，提高到这个最高的级别，以防止啊被一些不法分子所盗用啊。此外呢，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保护好自己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这么一种习惯，不轻信某些不熟悉的网站，不到处留个人的信息，为了获取某一些小礼品啊，或者是一些小奖励。 好、嗯， 非常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哈、啊，上了一堂财富安全的课哈、啊，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天再会。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